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十五回，赵万全名言之道首，狄良公故意是奸淫。却说赵万全说他不是正凶，那个范氏之人地方名姓他皆知道。狄公听了此言，心下甚是疑惑，暗道：看他这身材履历，实不是个善类，莫非他故意狂言，希冀逃走，那可就费事了。当时一个人对答不来，马荣知道他的意思，乃道：大人不必疑惑，既然蒋大哥说出这缘故，想必他不是这案内人犯，既他口称知道，但请他说明，同小的前去便了。蒋忠也就说道：赵三哥，你就在大人前言明何以知道案件，你我行事也需光明正大的方好。若照这姓邵的丧心害理，无论官法不容，即使你我碰见这厮，也不能饶了他的狗命。究竟现在何处，你若碍于交情不便动手，我这管下与昌平是邻对，同去捉获也是分内之事。赵三道：说来也是可恼，连我都猥琐骗了。这人姓邵，名李怀，是湖南土著人士，一向与他来往。每年新春禅见事，他也带着私货到各处跑码头，只要谁地方架好，他就前去卖货，虽无一定的地方，总不出这山东山西两省。前月我在湖州时，他是在我先动身的，并同了一个临行的小官一并前来。日前在半途上碰见，但见他一人推着一轮车在路上行走。我见他是孤客年轻，不知行道规矩，故上前问道：你怎么一个人在此？徐相公到何处去？他向我大哭不止，说那伙伴在路途暴病身亡，费了许多周折，方才买官收敛，现在暂居在一个地方，就此一来，货又误了日期，未能卖出，自己身旁路费又完，正是为难之际，总是为朋友起见，不然早已回去了。我见情真语切，问他到何处去，他说暂时不能转杭州，怕徐家家属问他要人，那就费事了。当时就同我借了300银子，将姓徐的私货教我代卖，他说到别处码头售货去了。谁知他做了这没良心的坏事，岂不是连我受他之余吗？狄公听了此言，忙道：照你如此说法，他已是远走去了，你焉能知他的所在？赵万全道：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人有个师兄，先前以为李怀是个诚实的后生，将女儿就给他为妻，谁知过门之后夫妻不睦，就将这妻子气死。后来听说他又在外路结识了一个有夫之女，住在这左近一带，叫做什么齐团菜地方，彼时因不关我事，因而未曾追求。现在他既犯了这案，只要将这地方访出来，那就好办了。虽说他跟我师兄学了数年棍棒，纵有点本领，量也平常，只要我去寻获，无不获之理。狄公听他所言，也就深信不疑，向着众人说道：本县到任以来，也私访过许多地方，这齐团菜地名从未听人说过，你们可曾晓得吗？此时陆长波见他们各道真言， 知狄公是地方上父母官，真是意想不到，赶忙过来磕头，说道：“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虎威，恐求恕罪。”狄公道：“你乃贸易之人，与本县本无大小，生意场中理应如此，何得为之冒犯？但你是土著的人士，方才赵壮士所说这个地名，你可知道吗？”陆长波细想不出来，说道：“大人要知这地段，除非移文到各处州府县，将府县志查看，或者可知。不然，这偌大的山东省，从何处访问？”此时天已黑暗，小官找上灯来，马荣道：“大人现在也不必久坐了，沿途受了风霜，也该安歇安歇。既有赵万全同小人在此，还怕日后这案不破吗？我看乔太在狱内也是忘得心焦，不如前去殿中吃了晚饭，大众记一个章程，以便分头办事。或者张老板知道齐团蔡地名，也未可知。”狄公见他说的在理，当即起身向赵婉泉说道：“壮士且至比喻，共饮一杯，以使彼此谈论。”赵三也不推辞，当时也就起身一同出了陆长波家的门，来至张六房殿内。蒋中就将狄公前来访案的话向张六说明，大众直吓得骨舌摇唇，说道：“我等在寨内听往来人说，昌平县狄太爷是个好官，真是名不虚传。由彼处到此也就数百里路程，居然不辞劳苦前来访案，实不愧民之父母了。”当时也就入里面，复又磕头以毕。当晚备了酒肴，众人也不分什么主仆，上下一齐人席饮酒。乔泰见赵万全帮同桌案，更是欢喜非常，向着狄公道：“大人在上，虽得了一位壮士，依小人愚见，还是明早一同回去，暗暗地访问这地方，方可有益于事。若要在此地将人激获，恐暂时未必如愿。就此一来，这案内正是人人知道，若再耽搁数日，南北往来的客商传到别处，漏了捉拿要犯的风声，反而令他得信。而且毕顺家那案不知访缉的如何，那人胆量又小，即使有了事件，一人也未必能动手，岂不是顾此失彼？不如回去，两件事皆可兼顾得到。”狄公也以为然，当时上了几件美肴，洒去残杯，大众安歇一宿无话。次日一早，马荣先起身雇上车辆，然后进来将狄公喊醒，梳洗已毕，用过早点，给了房饭钱， 与赵三、乔泰一路出了客店， 别了蒋中、张六等人，坐了车头。只听鞭响一声，催动马匹，拖着车子直奔小路而去。在路非止一日，闯关过寨，一路打听，皆不知齐团蔡究竟是何地名。到了第五日上，已到昌平城下，狄公到城外就将车驾给过，命乔泰、马荣背着包裹先到衙门报信，自己同赵万全慢慢的信步来至城内。到了本衙里面，先到书院坐下，命人到补厅内送信，顿时过来回明了公事，将印卷交还。狄公敷衍了几句，然后告辞出去。这里家人送进茶水，替狄公拂去灰尘，镜面已毕，随口道：“洪亮、陶干自大人去后已回来过两次，说何凯连日十分严查，所有那些管下姓徐的户口皆是当地良民，无什么行迹可疑地方，因此不敢乱拿。” 每日早晚，他二人又在巷口昼夜巡查，但是唐氏一人出入，不时在家还啼哭叫骂。昨日陶干回衙，问大人可曾回来，若回来时节，务必将周氏交保释回，方好见他的动静。若这样，实寻不出。狄公点点头，当下传命大堂伺候。当时门驿一声高唤，所有书差造诣各自前来伺候。不多一回，狄公穿了冠带，暖阁门开，一声威武，狄公当中坐下。书办将连日的案卷捧上，狄公首批目送，约有顿饭时节，已将连日的公事办清，然后标了监签，命值日差将周氏带堂讯问，两边齐声答应，早将监牌接下，转眼之间已将周氏带至堂上。狄公还未开口，先听淫妇问道：“你这狗官，请我出监为何？莫非上线来了文书，将如革职吗？你且将公事从头至尾念与我听，好令堂下百姓知道个无辜受屈，不能诬害好人。”狄公道：“你这贱货，休要成言，本县自己请处，此件不关你事，是否革职随后自有人知晓，只因你婆婆在家痛哭，无人服侍，免不得一人受苦，因此提如出来交保释去，好好服侍翁姑，日后将正犯积祸，那时再补提到案，彼此办个清白。”周氏不等他说完，乃道：“太爷如此恩典，小妇人岂不情愿？但是我丈夫死后遭那苦楚，至今凶手未获，又验不出伤来，这谋害二字，小妇人实担受不起。若这样含糊了事，各个人皆可冤枉人了，横竖也不遵王法。若说我婆婆在家，疼苦儿子死后验尸，媳妇又身在牢狱，岂有不哭之理？这总是生来命苦，遇见了你狗官，寻出这无中生有的事来。前日小妇人坐在家中，太爷一定命公差将我提了，行刑拷问。此时小妇人安心在案，专等上完来文，太爷又无故放我回去，这事非小妇人抗命，但一日此案不结，一日不能回家。不但这谋害性命难忍，恐我丈夫也不甘心，还求太爷将我收监吧。”狄公听他一派言辞，说得半晌无言，还是马蓉在旁答道：“你这妇人何不知好歹，可知大爷居官为待我百姓伸冤理枉，你这案虽未判白，太爷也自行请处了，难道这公事还还你不成？凶手也是要积祸的，此时放你回去，太爷的意思不过一点仁恩，你反胡言唐突，岂非不知好歹也？我看你就此令婆婆保去，落得个婆媳相聚。”周氏听了这番话，早已喜出望外，只因在堂上不能一说就行，怕被人疑惑。既然马蓉说了这话，乃道：“论这案情，我是不能走，既你们说我婆婆苦恼，也只得勉强从事，但是太爷还要照公事办的，至于米保一层，只好请你们同我回去，令我婆婆花了保押。”狄公见他答应，当时令人开了刑具，雇了一乘小轿，差马蓉押送黄华镇而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第15回完。